不小心翻涌，微笑。

谁而作的歌，感觉上仿佛窗外的月色。哦，曾经有那一刻，回头竟然认不得，需要曾经在摸索的人和他们关心的。 情困莫及